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24集《他的一身傲骨》二。到了一楼，温以凡走了出去。不知道桑岩今天为什么不开车出门，温以凡也没有在意，怕他们等久了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走路的速度渐渐加快。刚出小区，温以凡就如向朗电话里所说的那般，一眼就看到了他们二人。他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向朗了，但他的变化并不大。向朗的长相偏秀气，穿着棕色的长大衣，架着一副细边眼镜，看上去斯斯文文的。钟思乔站在他的旁边。除此之外，他们附近还站着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。温以凡定睛一看，是苏浩安。三人此时正聊着天，气氛看上去很热络。正疑惑着苏浩安怎么会在这儿的时候，温以凡忽地想到了今天不开车出门的桑岩。他下意识回头看，就见桑岩此时刚从小门那块出来，两人之间隔了一段距离。先发现温以凡的是向朗，他笑得开朗，停止了聊天，朝温以凡招了招手。以凡，快过来。瞅见后边的桑岩，苏浩安也开了口。你俩一块出门的吗？面前三人的视线全数落在温以凡身上。反正他们都知道他俩合租的事儿了，温以凡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，表情十分坦然。 既然这么巧碰上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呗。向朗，你还记得不？咱俩以前可是同桌。 苏浩安主动邀请，向朗笑着说道：“ 记得。” 钟思乔爽快地应下。 那就一块去啊，反正都是去吃饭嘛。 那行，先上车吧，外面怪冷的。 苏浩安本打算回自己的车，想了想又改口道， 那这样我就不开车了，我还打算喝点酒呢，车我直接停这了。向朗，我上你的车了啊。 行。 向朗说道。在他们说话的期间，桑岩往这边走来，路过温以凡旁边时，他脚步一顿，侧头慢吞吞地开了口。 虽然知道这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儿。 啊？ 但咱俩合租的事情，你倒也不必逢人就提。 桑岩啧了一声，似是有些困扰。与此同时，苏浩安已经拉开了车后座的门，瞥见站在原地不动的温以凡和桑岩，他催促道： 喂，你俩还站那干嘛呢？有什么事上车再说。 啊，来了。 温以凡收回眼神。向朗的车只有五个座位，这会儿只剩后座的两个位置。温以凡走到靠近他这侧的门前，伸手拉开。没等他坐进去，桑岩已经抢先他一步，抬手抵在车窗上。他的动作停住，低下头瞥他，挑眉说了一句， 谢了。 仿佛温以凡是专门帮忙开车门的工具。温以凡看着桑岩坐到后座中央的位置，再往里是苏浩安，钟思乔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此时正往他这边看。 凡凡，快上车。 啊，好。 温以凡应了一声好，上了车。刚把车门关上，苏浩安立刻嬉皮笑脸的八卦： 哎，你们两个在那说什么呢？能不能也让我听听啊？ 温以凡往桑岩脸上看了一眼，诚实的说道： 他让我不要到处炫耀。 不要炫耀什么？ 钟思乔接话问道。跟他合作的事情。车内空间密闭，气氛也像是因此停滞。 好几秒后，沉默被苏浩安打破。 我去， 大哥啊，我知道你这人不要脸，但你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？郭一凡，你不用搭理他，他这人就是嘴贱，哎，跟高中的时候一个德行。正常人年纪大了都会收敛点，但这事放在他身上不可能的，他只会越来越贱。 桑岩侧头忽地说道： 你今天心情还挺好。 听到这话，苏浩安立刻消了音。 哼，桑岩还是这么幽默啊。 钟思乔呵呵一笑，向朗转着方向盘温声补充： 以凡只跟我们两个说了，你不用担心。 桑岩轻抬眼皮，没有搭腔。温以凡往桑岩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其实对桑岩的这些话，他每次听着都没有什么感觉，最多也只有一种无语凝噎的感觉。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哇，原来他这话还能被曲解成这个意思，又或者是牛，这种话都能面不改色地说出口。所以温以凡刚刚复述的时候没有带什么情绪，也没有想太多，他懒得变化，又觉得桑岩既然能够说出口，那这些话他应该也不介意让别人知道，干脆直接如实说了。但这会儿他莫名有了一种自己在打小报告的心虚感。 对了，温以凡，提起这个事情，我还是得跟你道个歉啊。我之前以为这个房子的合同是每个租客分开签的，也没有弄明白这合租的流程，我还以为跟原租客谈妥了直接搬进去就行。 苏浩安说道。温以凡转头看他，桑岩坐在他俩的中间，像把他们当成空气一样，完全没有参与话题。 所以呢，桑岩让我找房子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钥匙给他了。我听那谁说了，吓到你了，是真不好意思。今天这顿我请了，就当是给你赔个罪。 那谁？温以凡下意识地问道。苏浩安沉默了一会儿。 就王玲玲。 他这反应像是跟王玲玲闹别扭了。这事情在温以凡这边早就翻篇了，他没有计较，也不打算干涉其他人的事儿。 没事儿，这事儿解决得挺好的，以后这种事情你多注意点就行了。 哎，你之前跟我说了，你合租室友是你同事，叫王玲玲是吧？ 钟思乔回头问道。 啊，对。 那苏浩安，你怎么也认识王玲玲啊？ 向朗问道。 苏浩安就说： 啊，我前女友。 啊，这么巧吗？ 钟思乔诧异，温以凡也有些惊讶，因为那个钱字。向朗笑道： 那你把钥匙给桑岩的时候，知道另一个租户是以凡吗？ 哎，这我哪能知道呀。 苏浩安叹气，装模作样道： 这样啊，不过倒是没想到桑岩居然能愿意跟人合租。 向朗顺着后视镜往后看，意有所指道： 听说你现在开了个酒吧，挺赚钱吧？ 身为老板之一的苏浩安正想低调又不失显摆的来一句还可以吧，但没等他开口，这回桑岩倒是长了耳朵和嘴，语调依然欠欠的： 不能。 一行人来的是最近一家人气爆棚的火锅店，向朗提前订了桌，但不知道会遇上苏浩安和桑岩，所以店里给他们安排的是一张四人桌，桌子每侧摆了一条长板凳，坐一人宽敞，两人就有些拥挤。不过店里也没有别的位置了，只能将就着挤挤。两个女生个头小，便坐在一排，另外三个男人各坐一排。温以凡的另一侧是向朗，对面是桑岩。 向朗将衣袖卷起，边跟苏浩安聊天，边周到地替其他人倒了茶水。温以凡拿起杯子，轻抿了一口。见状，钟思乔拍了一下他的手臂，好笑道：“ 你放着，不是让你喝的。等我帮你烫一下碗筷啊。” 恰好，向朗已经把自己的碗筷用茶水烫了一遍。他习惯性地推到温以凡的面前，跟他换了一副碗筷，随口道：“咱俩都一样，我在国外待久了，也没这习惯了。”说话间，动作极为自然。桑延盯着看了两秒，很快就收回视线。注意到向朗的举动，苏浩安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 你这咋跟照顾女朋友似的？”“ 差不多吧，我俩都有这习惯。” 钟思乔很自然地说道。 温以凡以前老烫着自己，导致我俩看到他拿开水就心惊胆战的，之后不是我帮他，就是向朗帮他。 苏浩安恍然大悟：“ 哦，我差点都给忘了，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呀。”“ 啊，从幼儿园就是一个班了。” 温以凡说道。“ 嗨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。” 还没有开始说，钟思乔就开始笑。 温以凡小学的时候还有个外号叫温点点。” 啊，为什么？ 苏浩安问。“ 因为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，老师让我们在本子上写自己的名字，但以凡学东西很慢，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姓，每回也只能想起自己名字里的那两个点。” 向朗也笑了，说道：“ 所以呢，刚开学那段时间，他每回写自己的名字都写的是温点点。” 钟思乔比划了一下。温以凡有些窘，低头喝水。苏浩安愣了一下，而后笑了半天。他笑的时候总有拍人的毛病，这会儿受伤的人依然是他隔壁的桑延。“ 妈呀，笑死我了。” 桑延的心情看着很不爽，冷冷地说道：“ 你有病啊？你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哎，我还挺羡慕你们的，我认识最久的就是桑延这狗，但他这性格你们懂吧，我也怪痛苦的。” 苏浩安讪讪地收手，叹了口气说道。听到痛苦二字，温以凡觉得好笑，唇角浅浅地弯了一下。这情况让温以凡莫名联想到两人的初次见面，他抬了眼，恰好跟桑延凉凉的目光撞上。温以凡眨了眨眼，平静地垂下头，稍稍地收敛了一些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